比如用蝙蝠，可能五福捧寿啊，还有这种它又代表着福寿的一些意思。 嗯， 它最有出名的就是它是，咱们过去都说有衣冠禽兽这个字眼，其实这就表现了这种，文官用那个它那个补字上的一些图案的说法。 嗯， 文官用禽，就是这种各种禽类的。那五官呢，它是用兽，就各种走兽。 嗯， 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神兽啊，像麒麟之类的。 哦， 所以它这个就是一般就会用精绣绣到这个。这个针丝上，然后再穿到在这个补的衣服上，这叫补子。 啊，就不同的身份地位花纹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说用的料子也不一样，是吧？ 对，它一般像咱们这个真丝啊、绸缎啊、锦缎啊，它会用不同的，用于不同的。像这个皇帝本身，像缂丝本身，有的时候因为缂丝是织嘛， 嗯， 它织完之后也会局部再用绣， 嗯， 这个可能就只有皇帝来使用了。就是那缂丝本身就很贵， 嗯， 然后它局部的有些图案， 一寸缂丝一寸金，啊， 对对对对， 嗯， 局部的图案再用真金啊、真银啊，甚至这个剧里边也说的这种孔雀羽毛啊， 嗯， 来做这个装饰，那就更贵重了， 嗯。所以说就皇室人用缂丝也就是做扇子，没说弄在衣服上，这太难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哦， 不过黄袍好像有用，嗯， 黄袍有用， 对对对， 是吧？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精绣，哎，我还看到一个资料说这个精绣以前大部分都是男绣工，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的确有，就是男工传统，他， 嗯， 也是就是说精绣过去，因为皇室里边， 嗯， 当时也跟这个专家讨论过吧，专门做精绣研究精绣的这专家就说， 嗯， 为什么说用男工多？因为它分为这种，就是这种男工绣，还有闺门，这个闺绣 啊， 对，就是女的绣的 ， 嗯，还有就是民间绣，可能会有三种这种说法 啊， 嗯， 说因为男的这个他这个比较有力气，就绣出来能更有力度，又比较匀，有这个说法是吧？ 对对，有，的确有，而且历史上传统好像。这个绣工的确男的多， 嗯， 哦，可能是因为说 男的多呀， 对，可能是对，但这指的是皇宫里边， 哦哦，皇宫里，嗯， 他可能是比如说皇上啊，他这种要威武之气啊什么的，要用这种尤其绣龙啊什么的， 哦， 这种， 嗯，要有这个。就他认为男工绣就有更有气势，是吧？ 对对对对，有力度吧，可能。 网友唐孝官说了，暑假我带孩子去了趟苏州，还买了苏绣的扇子，去成都也买了蜀绣，但是感觉好像咱们精绣没有这么普及，哎，现在咱们精绣的传承和发展情况怎么样？ 其实确实是，就是这个精绣好像大家听的就是知道是燕京八绝之一，嗯， 对， 然后呢但是呢 不像苏绣那么普及， 对，不像那个那么多， 嗯， 现在其实是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现在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正在做这个精绣的展览，而且有很多的展品是清代的，像刚才我们申院长介绍的那个补子， 嗯， 就是大臣们衣服前面那个补子， 嗯， 他在那儿现在都有展示， 是吧？ 对， 啊，这是从哪收集来的呀？ 这个是民间收藏了，民间收藏，然后现在正好在这个工艺美术博物馆在办了一个展览， 嗯， 所以呢，如果要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而且另外呢，其实现在是这样，我自我感觉啊，就是2014年。那会儿做了一个国礼， 嗯， 就是领导人配偶的礼品， 嗯， 当时在里面配的这个手绢上面都用了很多精绣的工艺， 哦， 而且之后呢在很多的这个国礼的设计上，包括一些外交礼品的设计上，包括一些外国友人喜欢来选购的一些产品上面，都有很多的精绣的元素在上面，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个精绣也是越来越关注了， 嗯， 而且呢特别巧合的是啊，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体验的这种 DIY 的这种活动， 嗯， 也可以让大家来参与的， 嗯， 像这上面就有，比如说在扇子上面用精绣的技艺来尝试绣花，就是让大家来体验这种技艺的难度，很多的那个朋友啊一绣才会发现

算是 捡破烂现在还是很多的， 对对 对, 对, 对， 还是特别多，而且除了 因为珐琅厂的这个负责人来的时候说，说这现在还传承的蛮好的， 而且呢，它现在是除了一些比如说陈设用的，一些摆件用的，然后包括一些装饰用的这些东西以外，它现在跟实用相结合了，比如说景泰蓝的花瓶儿，笔筒等等的，就是跟咱们的生活能够息息相关起来，然后所以我觉得它这样的话，它的生命力会更加强大一些。 对，所以其实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景泰蓝的小玩意儿， 对， 什么茶叶罐 啊、 手镯呀、 手镯呀，对。很多， 火锅， 对对， 是吧？老北京那铜锅子有那外头是景泰蓝的，可漂亮了，我最喜欢那个。那其实就是咱们燕京八绝里头的这种很多工艺在这里也有体现，除了像景泰蓝啊这种的，还有这种京绣啊这种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镶嵌的工艺是吧？也跟景泰蓝是结合的。 镶嵌的 百宝嵌吧， 对， 百宝嵌其实是燕京八绝里边就是金漆镶嵌的一种。 百宝嵌， 对对对，它会把各种就是全国像不同的玉石，它会有不同的颜色嘛，但它会根据比如说上面是花卉或者鸟或者各种建筑，会用不同的玉石，然后根据玉石不同的颜色镶嵌上去，包括还有一些有机的材料，像珊瑚啊、玛瑙啊，象牙呀、就都会镶嵌上去，所以叫百宝嵌，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工艺。 所以在这部《延禧攻略》这剧里头，我看他们有一些这个就是家具里头的 有 一些也是有用的， 有用。 比如说你看那个很多的那个妃子坐在那儿，那个他那个床后面摆的那种小柜子，上面就有这种工艺的这种体现。而且其实现在也有。 有 现在也有、现在用这种工艺然后做的家具也挺受欢迎的，而且呢也是随着这种时代的变化，现在这种家具里面比如说做成鞋柜，做成还有放那个红酒的这种跟酒吧似的，都是跟现代生活有结合。 这么复杂的工艺做鞋柜， 它各种家具它都有，比如说衣柜、床等等的。而且我看到了那个特别逗的，就是有一些是定制往国外，然后来销的这些产品，它用这种传统的这种中国的技艺做成了那种西洋的，就那种国外的那种家具，看着也 挺好。 挺有穿越感啊，对，看着也挺好的。 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很多跟热播剧《延禧攻略》相关的咱们北京的工艺，那其实我们也说到这些工艺现在就是燕京八绝这些工艺还一直在流传着，而且在北京应该说这些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保护，所以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其实还是能看到跟这些工艺相关的一些工艺品的啊。 这个其实非常多。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延禧宫里面，它的很多的女士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像它的那个很多都是用花丝镶嵌的这种工艺来做的。这种工艺也现在非常广泛的用于现在的一些首饰制作上面，包括一些摆件上面也都非常多的用到了这种工艺。 可能呢我们就是说大家说不出来，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不知道是这个工艺，但实际上就是用的原来那种工艺延续下来的，是吧？ 有很多 啊。 它这里边可能有一些就是从刚才我们礼部说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个别的工艺可能是稍微有点类似于濒危，就我刚才说的像宫毯，宫毯现在用的就是其实过去也是用真料的来去做，尤其是宫毯里边很代表性的像盘金，它也是有一个盘金毯，也是会用到金，大面积用金，那现在这种工艺相比着像我们景泰蓝啊、花丝镶嵌啊，它就会更弱一些，包括像刚才说的京绣，京绣我们现在当然工厂那个我们像我们那个博物馆啊、商场啊还都能购买到，但实际上从它大面积这个传播来讲，它现在的这个就是绣娘也好或者这种绣工也好都也不是特别多，其实非遗都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吧， 对，它的这个传承啊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来传承这些技艺哈，也要受得起这个苦，因为我们也曾经做过这个就是这些老艺人的访谈，就他大家其实最头疼的就是这个问题，包括做这个曹氏风筝以及捐人等等哈， 他这 比较辛苦，